喊逃生。有人问儿的命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

耳鬓香忽听懂，人马直奔小山湾， thank you. 老道老道，常住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 嗯，唤你唤你，拿家白将。 道长，将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血透衣衫，战马不见。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，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再次万刷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是那 口干舌燥，头被清查。 原来如此。李勋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八姐。 宋曲何地？你母，你母，青梅几人？到此何人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你， 八戒。我的儿，儿啊，八戒，八戒。就要舞龙拳，休把叔父当拳见，我的名扬几场，流落在北国，我与你父是同胞。十五年前拜了阵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，外无草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无有救援啊！走投无路仓，偏他把我的路来断，故庙起身。十五年，我如今人老心未老，怎与爹呀口一条船？大姐呀，你何时中了绣花箭？快与叔父速速根源呐！ 呀，

随即和和的云松啊，看得大大之间将他的

再请欣赏李秉淑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书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